第51集，你偷看哦。洛伊淡淡一笑，温小辉继续憧憬着。 可我喜欢钱，有钱多好啊，我有这么多喜欢的东西，好想全都搬回家。等你满18之后，我也可以拿到我姐留给我的那笔钱了。你说我该怎么花呢？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，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 我想买辆拉风的跑车，再去横扫彩妆专柜，再去燕莎闭着眼睛挑东西。 嗯，好啊。 说说而已啦，那么大笔钱我哪敢乱花呀。当你成年，我们的抚养合同就自动解除了，到时候我要先去向我妈请罪，然后把钱和房子都给她，骗她那么久一直很内疚。 如果你希望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。 再说吧，说不定我妈不想见你，但我会努力让她接纳你的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们可以一起过年。 你还记得？ 记得什么？ 一起过年。 记得呀，为什么不记得？答应你的事，我不会忘的。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过年的。 回到家，洛伊把消肿的药包和冰块绑在一起，让温小辉拿去敷脸。温小辉躺在床上听歌，静下来之后，感官知觉就格外吸引人的注意力。他哼着哼着歌，就开始变调成了哀叫。洛伊的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额头。 还是很疼吗？ 不是，太冰了。 不用一直贴着。 洛伊把他的手拨开，探了探脸颊，眼里是直白的担忧和心疼，看得温小辉很是窝心。 其实没多大事儿，过几天就好了，你去洗澡吧，这么晚了。 洛伊用手给他捂了一会儿脸颊，就去洗澡了。温小辉不想再敷着了，打算起来找口水喝。他脑子里想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心不在焉地倒了杯热水，也忘了有多烫，直接送进了嘴里。热水和冻麻了的脸颊接触的瞬间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但很快口腔被灼烫的疼痛蔓延开来。 啊！ 浴室的门被打开了，洛伊一身水光着身子冲了出来。 小辉哥，你怎么了？ 温小辉正扶着桌子往嘴里扇风呢，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修长健硕的白花花的身子出现在自己眼前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尤其是看到洛伊两腿间晃着的大宝贝的时候，温小辉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，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，不敢抬头。洛伊还以为他被烫伤了，紧张地过来扶他。 小辉哥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，他烫了嘴了。 温小辉不小心抓住了他湿漉漉的胳膊。 你衣服。 你确定没事吗？ 我真没事，你赶紧把衣服穿上。笑个屁呀，我天生弯，避一下嫌好不好？ 洛伊扭身去穿衣服了，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内心挣扎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悄悄抬起头，视线从下往上，先是一双笔直结实的大长腿，然后是背对着都能隐约被看到的两腿之间的…… 操！说好的未成年呢？ 他的视线忍不住再往上，突然浑身僵住了。洛伊的后背有一片异兽刺青，面积大约有人头大，几乎占据整片左肩。而仔细看，那刺青不是平整的，似乎是在某种伤口的基础上刺上去的，因此显得格外狰狞可怖。除此之外，背上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伤痕。温小辉的脑子嗡嗡直响，心脏如擂鼓般一下一下剧烈地跳动着。两个人在一起住了一年，他从未见过洛伊赤裸的后背。他还曾因为洛伊夏天也要在衬衫里穿背心而说过他。他万万没想到 洛毅的后背会隐藏着这样一个……洛毅的背影突然顿住了，温小辉也僵住了，他紧张的口干舌燥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就好像自己窥见了不该知道的秘密。洛毅缓缓扭过了脸来，深邃的眼眸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然熠熠发亮。 你偷看哦。 温小辉只觉遍体生寒，那明明是一个跟平常无甚区别的笑容，可那眼神中分明有一丝寒意，就连唇角上翘的弧度和语调中的调侃都让温小辉感到恐惧。 对不起， 吓到你了吗？ 洛伊拿起浴袍披在了身上，然后走了回来，把双腿发软的温小辉扶坐在床上。温小辉点点头，又赶紧摇摇头，他感到懊悔，懊悔自己为什么要表现出害怕，他为什么要害怕洛伊呢？这多伤人呢。 我就是怕吓到你，所以不想告诉你。 你受过伤？ 烧伤。 怎么伤的？ 出车祸。 所以你害怕汽车？ 我不怕汽车，我只是觉得很多时候没有必要使用汽车，就尽量不用。 怎么出的车祸？ 忘了，当时太小。 那刺青？ 那个人觉得伤疤太难看，所以就用刺青遮住了。 刺的是什么？ 穷奇，上古凶兽，至恶至邪的化身。 为什么要给你纹这种东西？什么样的父亲会在自己儿子身上纹一个凶兽？一般就算要刺青，也会选麒麟、凤凰这样的祥瑞之兽啊。 大概是希望我厉害一些吧，反正我平时也看不到，别人也看不到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温小辉忍不住抱住了他的脑袋，身体克制不住的有些发抖。洛毅也回抱住他。 怎么了？ 那个人不配做父亲。 是啊， 我没有被吓到，这个刺青其实挺酷的。 温小辉的手绕到后背，用掌心盖住了那个刺青。洛伊的身体微微一怔，那处烫伤增生了很厚的皮肤，加上还有刺青，触觉已经丧失了六七成了，但他此时此刻清楚地感觉到了温小辉掌心的温度，透过那丑陋的伤疤直接渗透进了他的身体。他不自觉地收紧了手臂，将怀里纤瘦的身体抱得更紧。那天晚上温小辉又失眠了，这段时间他总是失眠，而且无法可救，因为心里压着太多事情，他控制不住地要去想。今晚失眠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不小心窥见了洛毅后背的秘密，可更让他难以入睡的是洛毅究竟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。曾经他以为他很轻易就能定义洛毅，这是一个阳光的、体贴的、聪明的，有着孤独的童年但依然能温柔待人的完美少年。可越相处越发现，他对洛毅的了解可能只是皮毛。洛毅的背景、家世、过去、性格、想法，每每出乎他的意料，一再刷新他对洛毅的认识，以至于他现在对自己的判断力、对洛毅整个人产生了怀疑。这种怀疑让他很痛苦，因为他已经把洛毅当成了亲人，他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亲人。更何况即使证实了洛伊不如他想象中那么单纯善良，至少洛伊对他是无可挑剔的。 这些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他，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他一开始是不是就错了？整件事情从他同意照顾洛伊的那一刻起，是不是就错了呢？毕竟他根本没想过抚养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温小辉在等脸消肿的期间有一半时间住在小爱家，但他让洛伊以为他是回家了。他不想承认自己是在逃避洛伊，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，为了陪小爱。这期间黎硕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小爱前男友的事情搞定了，赔了一点医药费，对方也理亏，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就行了。温小辉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同时对黎硕也越来越有好感。有担当的成熟男人到哪里都受欢迎，何况黎硕还那么完美。而同时黎硕主动约他周末吃饭，这明明是温小辉期待很久的事，他却提不起什么兴致，但是他还是答应了。